从花中来，彩云淡地和明月吹雨滴，紫气相映月，何来空悠悠，古今无意出天秀，千杯恩十年无，此去满天游。 千年。